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，描述了一种很诚恳朴实的真情和爱意。郝云一直都是以一种很贫嘴的大老爷们的形象调侃讽刺逗笑，可是他也会有很平心静气的一种说唱方式，反倒这个时候呢，你会觉得那种宁静和诚恳是很植入人心的。 停住了呼吸，想沉入深海，凝视你竟然没一句对白，怕一眨眼一切都不存在，连做梦都有现实来阻碍，让一通电话任你去一猜，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，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。心荡漾，余情未了的心荡漾，记得你微笑时 都会因为感情这件事情步履凌乱过。听许美静的歌，我们开始会以为她是一个很轻巧的弹去身上颓败烟火的女人，可是她一样也因为感情受过伤，而且受过很重的伤。

Say.

间混杂虚度多少岁月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哦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风风火火多少年，何不游戏人间，不如展开笑颜不沉湎。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虚度多少岁月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，何不游戏人间，不如张开笑颜。 童安格演唱的《游戏人间》，他能词能曲能演唱，是一个才华兼具的歌手，而且他的外形非常的俊朗，哀而不伤是他的风格，潇洒俊逸是他的个人标签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个很潇洒的女性啊，她叫叶倩文，曾经的潇洒走一回，风靡了大街小巷，带来这首《明月心》。 难道你看不到我的